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在2007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围城》。这首歌作词方文山，作曲王丽萍。对，你没有听错，是王丽萍。你也没有听错，这首歌的旋律你很熟，出自于那部经典的老电影《少林寺》的牧羊曲。只是方文山在当年重新填词，又赋予了这段旋律另外的一种情愫，围城的情愫。心为一座城，像一扇牢牢封闭的门，属于我的人生对白只剩一个人，你带走了一半的脚本，那一夜思念深深。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样的歌词。关于围城的说法，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听到这个词立马会想到钱钟书老先生所写的那一本同名小说，太经典了。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进来。但是你是否还记得，其实他老人家在这本书里还说过，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此言一出，哪怕是在今天恋爱和婚姻如此自由的状况，还是有很多人把这句话奉为圭臬。或许是因为爱情和婚姻虽然看上去他们是继承关系，可本质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差别。我突然想起了孟非在一次节目当中聊到了爱情和婚姻这样的话题，他说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多数人最终能够走进婚姻的，靠的往往不是因为爱情，而是爱情之外的两点，一个是习惯，一个是适合。当时金星在听到孟非这么说之后，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非常精辟而又准确。他说，爱情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而婚姻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其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依旧随风飞，空忘了我是谁。春天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我们去过许多地方》。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到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烟台、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杭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笑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烟台、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杭州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我还在你的身旁，你还在我的身旁。 去过许多地方，虚度许多时光，我想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可能令许多人都向往吧。清新说他自己曾经游历海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男子，但是都没有激起他想要携手一生的想法，直到后来他遇到现在的丈夫，德国人韩斯。为什么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打败爱情的是细节，赢得爱情的自然也是细节。金星说有一天黄昏，汉斯下了飞机，在电话里说要来看他。那时是冬天，看着汉斯穿过寒风，走过弄堂里昏黄的路灯，一步步向他走来，就是那一刻他感觉对方就是自己需要的人。想要属于情感上的渴望和追求，而需要意味着内心有依靠和归宿。有的时候那样的一个人打动你，就是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小的事情，就触碰到你内心那个柔软的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只要你愿意或者说想要跟对方走下去的话，你就得细心一点。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回家真好》。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

世界，有你的日子是很甜，忘了有多久不曾落泪。可是看过身边太多离别，想要付出又难免退却。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只要你，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我就放心陪你海角天边。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相信你承诺的永远。只要你，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我就情愿为你放弃画面。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是人经不经得起时间。有你的日子是很甜，忘了有多久不曾落泪。可是看过身边太多离别，想要付出又难免退却。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只要你，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我就放心陪你海角天边。我只要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没

我觉得那有关于是我理想世界对爱情的一种向往，对婚姻的一种理解。但愿我的这种愚蠢的理解不会影响到你对你的那份爱情和婚姻的坚持。我们继续延续前面的听歌思绪往下听，这是来自阿四所演唱的《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了。就该是现实主义了。爱情是不可以涉及太多金钱的，花前月下，情意绵绵，而婚姻总是离不开世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是可以两个人私奔到天涯，而婚姻只能是彼此在烟火当中搭伙过日子。人们在世俗当中去追求所谓的安全感和幸福，而这些元素拼凑在一起，也许看起来是类似爱情，但终究会有人说时间久了一定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我觉得是需要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状态是轻松快乐没有压力的。当然我说的这种状态也是作家马尔克斯对爱情的一种见解。可是我们都相当清楚， 一旦关切到世俗生活，怎么可能不会遇到压力呢？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现实当中所追求的更多的只是和谐的婚姻以及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人，而想要找到那个适合能够让自己习惯的那个人真的有点难。好，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前的你可以在世界上尽快地找到那个适合你的另外一个自己，这是来自于阿四和郭采洁所演唱的《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哎，你听阿四的歌怎么可以不听阿四的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当然要听。所以接下来要偷个私心就来听这首歌曲。不过在这时间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听到今天晚上我所说到这个话题，或者说听到这些歌曲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悟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好，放轻松，我们来听人民广场吃炸鸡。

康桥经典之作，不用过多赘述，大家可能比我还熟悉。沿着我们听歌的习惯，节目就是往前推进的这种惯性，可能会有很多听节目的一些老朋友立马就知道我接下来要提到谁。对，林徽因。对于林徽因，相比较其他为爱赴死私奔甚至是抛弃一切的女子，我觉得她相当聪明，而且理智和冷静。这就是因为她足够聪明，她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她明白爱情和婚姻的界限。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他曾经写给胡适这样的一封信，他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人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我们每说到这段过去还有这封信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王菲的那首《不留》。我总觉得这首歌和这段爱情的故事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想想看。 OK， 我们这时间就来听这首王菲的《不留》。 给了你，节日给了他，我把天要给了你，我把座位给了你。 收音机前的你，在前一段时间有没有看过一个专门读信的栏目？在那档节目里头，他们就读过 林徽因 写给胡适的那封信，而且在读完信之后还有老师点评。我记得那个老师说的，徐志摩和林徽因真可谓是有缘无分，而林徽因最终还是不顾家人和世俗的眼光，把从徐志摩所飞的那架飞机的一片残骸一直摆在自己的房间，这就是林徽因的情谊。如果你回到现实当中，要他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做出为爱牺牲的抉择，那可能他还是不愿意的。就像他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所写的那样，如果他活着，恐怕我待他人不能改的。这大概就是理性对待人事，感性对待情谊的区别吧。激情的爱容易消散，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梦想的这种爱情才能够长长久久，因为相爱的过程也转化成了一起聊天、生活、追梦的过程。想要在这时间送上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抉择》。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赶紧赶快找到有共同话题又有感情的另外一半。祝你幸福，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偶尔飘来一阵雨，点点洒落了满地，请你雨伞下那个背影最像你，爱这真是个无聊的游戏。见到你，也许该一直下不停。朦胧的眼，朦胧的雨，脸上加分的是泪是雨。我在街头伫立，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却不知下雨是否 下不停。